小宝说，今年七岁我属鸡。 哦，七岁就会 把气下小宝他仰起头来看看皇帝和小菊。哎，我是老道啊，你别小瞧我们小哥俩，就是那齐迷皇帝也敢跟他杀两局。哎，是不是你想来一盘啊？啊，告诉你捞不到啥便宜。皇帝说，小小的顽童口气大，谁是哥哥来下一局？小宝说，我是。输了败你为师父。哎，那我要是赢了呢？ 皇帝说，赢了，我送你这头小毛驴。 好，当头炮跳马。没有几下，皇帝他连摆五局，输了这头驴。临分别冒着小宝头顶下棋的绝招是跟谁学的？这小宝说，我的父亲常教我们把棋下。 皇帝说，他是教书还是做生意？ 我父亲锄禾日当午，天天种地，他姓王，名字叫王齐。皇帝他徒步回府下谕旨，派人去请王七进宫来下棋。他恐怕大庭广众丢了丑，悄悄地把那王七请在了后宫里。哪曾想连下五局赢了五局。 皇帝连忙问王齐，你教的小宝能赢阵齐无盘，为什么你却连连输了五局？王齐他急忙跪倒讲实话。 这小民是父亲传言，我才这样做的。我听说和皇上下棋，假装输能升官发财，能进级。 皇帝一听，可能我的棋也差不离。 想到这里刻下谕旨，赵大臣进宫来下棋。左十一来对垒，群臣们在一旁屏住呼吸。 五局棋皇帝首先胜两局，看样子第三局也没问题。群臣们一瞧时机到，正准备凑上前山呼万岁捧皇帝， 皇帝忽然停住棋子儿，朕今天要立一项新规矩，你要是五局三胜输了棋，正说明你是无用的废东西，昏庸人改于后路不合适。

笑容。哎呀，陈老松啊，你真乃是用兵如神，百战百胜，运筹桂花厅，下棋退敌兵，可称是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真不愧是九府上名的革命英雄。 好，在欣赏过了两段关于棋的唱段之后呢，再请您欣赏一段跟画有关的曲艺作品，这是一段二人转《西厢观画》。 半夜三更啊， 难难入啊， 儿听得西厢下院传来了喜声啊，儿是张生，儿是杨洋， 你在那西厢 看呐，你在绣房听啊，弹的是 铜琴， 听的是 上清铜琴， 上清 上清 铜琴， 铃 铃悠悠，谁也睡不成啊，哎呀，还睡不着的张生。铃铃掌声铃铃，又有发呆又发愣， 要的是洛阳公子张君瑞，好取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靠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莺莺女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懒把文章做， 崔莺莺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捎到西厢。红娘啊，红娘，嗨，红娘 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你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为爹的事留在西厢，念文章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摆上那个干心妹呀， 都得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大不远呐， 热闹一道， 粉披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高头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也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书童，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胆大包天呐，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该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杨春秋要打， 一看原来是公子 小张郎。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吓得那个 大撒谎啊， 姐夫知咱们的亲戚 从何论哪，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短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 红字丢了光家娘。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倒差味儿了，去老贵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破你我心腹事啊， 见此情的知府者也躲到一旁啊，张郎你呀、啊、张郎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我一 好奇家常啊， 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也该这张郎你呀、啊， 时运不济呀、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我病在床感冒了， 韩庆先生 不见好， 是裴庆大夫、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坡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这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哈喽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健康啊。 将。 娘娘好， 快探亲你呀， 回故乡啊， 我背着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嗯、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离眼泪 呀、 啊，忘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刚出土， 盈盈我盼你盼到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到夜晚， 夜晚盼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碰不着你呀、啊，公子张郎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怎么打钱啊？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吃晃当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富婆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步断伤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好， 要咋的了？ 还从小花鞋 底儿做帮， 还帮做底儿啊， 底儿做帮 还帮到 底儿不正当啊。哎呀，您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有心接着放下鞋呀、 快点吧，小姐呀、红娘下书啊，等着赵郎啊，快点吧。 盈盈这里的书简， 红娘接书就来唱了急啦啦啦，走了哥哥们下楼房， 穿过月夜，你快转过月城到西。 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光和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么 没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 大西厢。门上一副对儿， 挂不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停鸟鱼响蟹草正蓝燕归树， 下联 脚别误唐诗进字汉门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帘走进去是屋里更别，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木 左右 堂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册，想看这墙画十张啊，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为啥没骑马呀， 他俩 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梁山伯呀， 祝英台呀， 你的那书生 下山来呀。祝英台拐弯抹角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死心眼儿耽误老事儿了。那是一群马呀， 快马就是马呀， 哎，马着驮着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途路上， 马蹄忙是顶手绝缘 出一枪，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黄安殿，有钱呐，黄安殿呀，跨过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看上又闪出啊， 闪出花四张。关羽关云长啊， 有一个黄脸将军骑黄马呀， 秦琼挂帅征四方啊， 有一个白脸将军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匹马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白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却赛过那白马盖，这金喜又金赛，这金婆又金盖，这金拉又金拽，这金蹬又金踹，这金丝又金来，是金扯又金掰。 啊，说了半天，你说的是小罗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下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浑身上下 一马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头盔 呀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啊。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那么黑？还气死那程耀泰，这不让那锅底灰，这胜过那书房蜜，这赛过那铁匠锤，这金钻金锥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梅冬呀！ 再往那个墙， 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针。去做书房下笔成章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楚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梦见，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木兰从军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嫦娥奔月亮、啊、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离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再关吧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啊， 哎，小花又发张啊， 人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啊，那是马面蘸庙堂啊， 人身长一个牛脑袋、 啊，火焰山上的牛。上方的石鸭娘啊， 人身长一个木脑袋呀、啊，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身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身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金瑞呀， 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镜前， 啊。 黄嘎啥下黑？ 卡密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儿都吓红啊，拿了一盒二环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原来是郎官家里一个大姑娘啊，拿了一盒二环呀， 上身穿着红大 拿了一副汗呀， 拿了一副汗呀， 对上那个裤子 裤脚长， 青瓷 那个乳蜜眼呐、 啊，披上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眼 鼻子， 芙蓉 面呐、啊， 反复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哪里不汗呀？ 看把多时认识了，原来是相府的丫鬟小红。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闻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枪飘风声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是烟打，带骂是你奴家小红娘啊，我知你们俩的苟且事，一气之下病在床，今日比我来帮你找啊，让你去当面鼓对面锣，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着跪倒在地，直塞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啊，做一好是没有毒盖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啊，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君瑞爱告的好龙牙。姐呀，帮个忙吧，大姐呀！ 可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哎，我们女儿风光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夹谁爱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事你我情愿不找，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人世间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姑娘姐姐呀，哎呀， 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准保丫丫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君瑞哎告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边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哎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